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哈，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道道。 我俩搭档五年了，这五年见证了北京冬天的变化， 是 对不对？ 从飘着白雪到没有雪， 雪来的晚了一些。 嗯， 但是大家对于北京冬天的期待是没有改变的。 是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对春夏秋冬，之所以我们分四季，那就是四季皆有不同。 是， 对，有的人呢可能更偏爱春天，有的人更偏爱冬天。所以说，喜欢冬天的小伙伴们，今天你们就来着了。 今天我们要推荐一下，在北京的冬天可以去感受这座城市魅力的关乎旅行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哎嘿， 你像我呢是冬天出生的人，道道应该是春夏交际的时候出生的人， 对，春天， 对吧？ 嗯， 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这个季节的期待是不一样，但是如果到了第四季度的话，那肯定是冬天所有的元素是占主角的，对不对？ 是的。 今天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的小白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周驼 啊， 连夜赶稿。 哎呀， 也是非常的辛苦他们哈， 对，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出去玩的。那周驼是个老肥宅了，然后 老肥宅， 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周驼呢？ 那个周准啊，你怎真是啊，怎是熟了？你也不能说我是个老肥宅啊。 你说宅就行了，你肥是什么情况？ 现在正在健身嘛，真是。 就是啊，老宅。 老宅正腰嘛。 对，老宅。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的冬天确实就像很多歌里唱的哈， 对， 像那个小柯的音乐，老狼也唱过， 对呀， 北京的冬天有着别样的诗意，比如说白茫的天地配上那个特别有特点珠翠的砖瓦城墙， 嗯， 空气就把时间给锁住了， 哎呦， 忘了时间的钟， 嗯， 什么叫时间？时间的钟 啊！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来到了首都北京， 嗯， 或许能够感受到这座老城曾经的悲欢， 嗯， 体味到历史变迁带来的古都风韵。 哎，来到北京游玩，无需让那些这个国字号的景点，还有一些网红的目的地，把你的旅行弄得十分忙碌。 你去还是不去呀？ 对呀。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舒缓轻松但是又京味十足的地方， 嗯， 让你在充实游玩的同时不被紧凑的行程而绑架，优雅的感受北京这个自由又老派的多元之都。 今天呢，我们首说这个地方，我觉得道儿应该挺喜欢这个地方， 嗯， 对吧？因为道道在整体的这个人生价值观定义上呢，他是喜欢刺激和这种复古的感觉。 是的，刺激和复古是什么？这个是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 那么长时间的交流吗？认识吗？你看这个地方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的220号，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正义祠戏楼。 大戏楼啊， 哇， 你想那个时候戏楼上场的那些角儿们，登场以后，哇， 那都是名角嘛。你够了， 台柱子经常是还得那个跑场的，人家都是、 哦、 对吧， 对 uncle 在那个时候没有 uncle 这个词儿啊， 安琪啊， 对，平日里呢是8点到22点30分，也就是晚上的10点半来营业的、门票价格会根据具体的演出而定， 对，是很人性化的、啊、 对，在京城享受一场传统艺术的视觉盛宴，正义祠戏楼是戏楼文化史上的活化石、 嗯、 你看看这个地位啊，在正义祠戏楼的古戏台上，字正腔圆的梅派京剧真声演出，回味绵长。 咱们说呀，台上一分钟，台下真的得10年功。 嗯， 特别是唱戏的这些艺术家们， 嗯， 天天在开嗓， 对呀、啊， 天天拖长音， 就是我们老说啊咿呀呀，那可不是咿咿呀呀就能概括得了的， 这是基础啊、嗯，这座戏院呢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像那个梅巧玲啊、杨小楼等梨园名家， 嗯， 都曾在此登台献艺。 嗯， 现在常驻演出是梅兰芳京剧团的《梅兰芳华》。 哇， 舞出经典折子戏的剧目，演出真声演出，哎， 嗯， 没有什么加成，没有余音绕梁。 哇，太棒了！ 剧场哪个角落听得都特别清晰。 那四四方方的戏楼舞台接了一个梯形台， 哦，梯形台， 哇，这超级的现代化啊，一直延伸到后排观众面前，体验感极强。 哎， 但是戏楼呢不对外开放参观、 嗯、 想要了解观看的话，可以关注同名的微信公众号购票和了解演出信息。 那天呢、嗯、就是我们现在住在天坛嘛，天坛有那个、这个德云社、 哦、 啊，有可以去看演出，下午的时候买了几张票跟家人去感受了、 嗯、 买点瓜子花生，点一壶茶、 哦、 坐在这个德云社的这个非常浓重的这个相声的氛围当中， 爽吗？ 这一下午很轻松就度过了，听着那个，因为每个演员每个上台下场的，对不对？ 对， 而都熟悉，都照应，说那些就觉得他亲切啊。 对， 北京该有的一个样貌哈、啊。 是的， 戏楼是其中一个了啊。 是的， 北京有很多的寺道的，对不对？ 嗯， 有祈福的， 对， 有这个，比如说有皇家的园林等等这些哈、啊 嗯嗯嗯嗯。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呢，叫做妙应寺。 妙应寺， 对，这个地方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跟大家说说时间哈、 嗯。 平常日子呢是9点到下午4点钟， 嗯、 门票20元。我们知道，在平坦的北京城向西啊，我们很容易望见一座白塔。 哦，美丽的白塔。 是的，因此妙应寺又被称为白塔寺。 哦， 这个地方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 嗯， 是元大都时期的标志性建筑。 哎，这还是很有年代感的啊。 嗯， 走进山门，穿过悬挂经幡的庭院后，便是天王殿。天王殿里除了白塔寺修筑的历史介绍外，值得一看的呢就是乾隆手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镶有40多颗红宝石的赤金舍利长寿佛像。 啊，这是非常厉害的、啊、 哇，40多颗红宝石， 对，非常的珍贵啊、 哦、对，我只关注到这个。 不是可以理解啊， 不应该不用解释。 然后呢，我们这个镇定气定神闲之后哈、 嗯、 琢磨着红宝石怎么像，别想了，红宝石怎么的，这就是一种， 就是 对文化， 就是对于那个身份地位的象征嘛， 对， 不是。 然后呢再往前呢是大觉宝殿、 嗯、 啊，这个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的展示，历朝历代的各式佛像， 嗯， 这个我们会觉得看到这个，比如说那个千手观音、千眼观世音菩萨像、 哦、 这个呢是清代登峰造极的青铜工艺的代表作，很多人喜欢这种，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嗯、 他会想象，比如说我们谭焕宇先生、 嗯、 他肯定对这些地方非常的熟悉，也曾经真的是用脚步丈量过，肯定的， 肯定的， 是不是？ 对。 然后我们从往最北端看，好朋友们、嗯、最北端看一下了啊，好朋友们， 最北端啊， 就是高50.9米的白塔了。 哇哦，这个白塔这个高度呢是超过了钟楼、钟鼓楼啊。佛塔造型是典型的古印度翠堵坡式、 哎、 塔顶的铜盘悬挂着铜钟，随着风而叮咚作响。 到你是几几年来的北京还有印象吗？ 我是08年， 08年 的11月4号， 我是03年的8月6号。 哦， 当我来到北京的时候、 嗯、 我就对北京几个点特别的觉得，哎，我们家是没有的。 哦， 北京有亚运村，我们家没有。 你来的第一天就去亚运村了？ 没有，我就说嘛，因为从那个小品当中、 哦、 还有就是 中央戏剧学院的飞歌信鸽、飞出那个声来，哎呦，我特别向往， 是吧？ 我真的去坐那儿待了好几次， 真的呀。 对，看着那些就是很漂亮的男生女生，没有都是演员嘛， 对。 我还去了这个王府井，那个时候觉得王府井得去看看吧。当我因为我不是喜欢球鞋嘛，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球鞋店那么大的球鞋店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振奋。我又喜欢听唱片，什么刘丽唱啊，什么那个董思雨， 03年那会儿还真的是 真的都有卖唱片的。带也卡带也有，之后是 CD，现在都没了。 哎呀， 怀念， 真的很怀念， 很怀念。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呢，其实那是08年 奥运会 之后了，所以北京呢就真的是飞速发展。我来北京的第一站来到了双井，哇，真 的，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忘不了当时给我的那种摩天大楼的感觉。 富力城附近呗。 对，我感觉那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我把房子租在了那儿。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拥有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天地？ 其实每个刚刚来到北京这个城市的人，不管是旅行还是为了理想去拼搏的人， 对， 都会对他充满了好奇。 是的，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对，北京虽然说他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压力，可是走到现在，我觉得他给我的是多元的感受，我就更爱这个城市。 是的，希望大家来到北京之后，能够有的放矢的去看看一些景点啊。 对， 下一个经常会在纪录片当中出现这样一个名字， 呵呵， 嘣，法源寺。 哟，法源寺，法源寺离你们家是不是不远呢？好的，这个法源寺呢是在法源寺前街7号。平常都是8:30到15:30来开放的，门票是5块钱。 是的， 法源寺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寺院，已经有将近1400年的历史。最早是唐太宗时期为祭奠远征阵亡的将士而建的闽中寺。后来因辽宋战争不断，寺庙也是多次被毁。 对，如今的寺院呢，7进6院的格局是在辽代重建确立的，而建筑多为清朝重修的。清雍正年间，闽中寺改名为法源寺，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法海真源的匾额至今悬于大雄宝殿之上。 是， 嘣，感觉出来， 哎呀，真的是好严肃好肃穆啊。 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好，这座千年古寺见证了许多历史大事件，但现在幽静的法源寺是中国佛教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所在地。这里的游人其实是很少的，和一般钟鸣磬响香火缭绕的寺庙不同，这里更像是一个供香客拜拜佛洗洗心的一个院子，就洗涤一下心灵。 地道 其实不大，我就喜欢这种最幽静的地方。 是的，如果呢您不是冬天来到法源寺，也建议您呢考虑一下4月。每年这个时节呢，法源寺定香绽放。 哎，又有定香了， 好闻哈。那个寺庙里的猫咪呢，时不时会躺到一地的定香花上打个盹儿，吃咸了，下颚都下去了。然后呢，会感觉到一派法源寺的沉重、沉静与美好啊。 哎，是的。 哎呦，说到接下来这个地方啊，大家熟的不得了了。 那太熟了，话剧都已经是看过无数遍了吧？ 演了多少 多少人了 ，对吧？老舍茶馆。 是的，老舍茶馆在西城区前门西大街正阳市场的3号楼。熟悉老舍先生的人应该对他的话剧《茶馆》不会陌生。作为京味儿的代表人物，老舍先生以北平作为背景的作品那是数不胜数。老舍茶馆就是为了纪念老舍先生，展现京城传统的文化所建立的。 这个进门啊，先来一碗老二分的茉莉花茶。很多老北京喜欢喝高沫，对不 对？茉莉花茶，就很多出租车师傅就会泡一壶茶放在车里头，对吧？ 对对对， 品味老北京大碗茶的古道热肠。这个地界呢，每晚都有综艺的演出，京剧啊、舞蹈啊、杂技、功夫轮番上演。周五、周六、周日下午，在不同的演出大厅分别有相声、 小品， 没有小品 、 曲艺和评书专场。在老舍茶馆，好像真的回到了老先生笔下那个鲜活不屈的年代。 哎，那么茶馆1楼的新京调茶餐坊经营着京味家常菜和老北京小吃。 豌豆黄、驴打滚。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在这么那个地界是不是特别贵啊？不，价格非常的公道， 吃饭可以免费看皮影戏哦， 小时候的记忆哦。 对，二楼茶院，三楼呢是传统商业博物馆，通过面塑表现老北京商铺的微缩景观。 其实我们老说就是来北京一趟呢，会去一些打卡的景点去玩哈， 对， 很多就是一些正规的旅行社会有几日游哈，但是现在有很多一些有个性的，比如说旅行社的公司就会有这种景点的串联， 我觉得 这个挺有意义的， 挺有意义的。 对，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告诉各位四个大字，北大红楼。 哎，北大红楼，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平日9点到16点，每周一闭馆，大家注意时间，携带有效证件免费入场。 对，这都是免费的。 对，门人所共知啊，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北大红楼，而这座红楼并不在今天北京大学的校址，而是在景山公园的东侧，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的纪念馆。 对，这个呢，我们要追溯一下历史了。北大红楼建于1918年，通体是用红砖砌成的，是东西宽100米的西式风格，而今依然十分鲜艳。北大红楼曾见证了民国时期多位著名的大师， 都是谁？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他们先后都在此任教任职，而毛泽东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也是在这座红楼里工作的。 这是一个有历史味道的地方哈。 是的， 在红楼外西侧的平房常设新文化的运动展，展览呢追溯了从民国初年的政局到新青年的创刊，五四运动的始末，至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程。各位可以看到袁世凯、季天使所穿的冠服，也可以了解北京五四学生运动时期的游行的路线啊。是个有纪念意义的好地方。 是的，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下这个历史啊，再重温一遍。 有首歌，这个那时候魔岩三杰其中一位，是吧？何勇呢，经常会唱这首歌，而且很多的这老一辈的这个民谣爱好者，不是那个早期摇滚的爱好者们，都觉得何勇是爱说真话的一类歌手，对吧？他老这个直言不讳，对吧？去这个红磡唱演唱会的时候，还说了一些那个什么啊很狂妄的话。但是你现在听《钟鼓楼》这首歌，确实写的相当到位。对， 钟鼓楼，其实钟鼓楼最关键的是它的韵味。 没错。 哎，那么钟鼓楼就在北京市东城区钟楼湾胡同林字9号附近。那周一到周日9点到16点半开放，门票是20块钱。钟鼓楼始建于元朝，位于老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虽然已经没有了古代晨钟暮鼓的盛景，但是四面绝佳的视野，值得你登楼俯瞰。 就那天，我跟周驼也是老人家了， 去钟鼓楼了。 对呀、 登上去了吗？ 我还想去后海钟鼓楼看看去 啊， 我就带他去了。 嗯， 这一路上周驼没停， 哎呀， 就是足迹，因为他都来过好几次嘛。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看鼓楼，那时候银锭桥啊，去那个什么吃饭啊，跟老战友去吃那个爆肚，爆肚张还是爆肚陈，我给忘了。然后呢，说在后海还滑过冰。那种拉的那种的到了，他说他那年的时候还有滑梯，现在应该也会有滑梯，在那个冰面结冰之后，水面 是的 对吧。 嗯， 就是看着他那种有点稍微驼背的身影，我觉得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哈。虽然他有时候很滑稽很幽默，但是他对生活是非常尊重的，我觉得非常好。周驼， 是的，我觉得尊重生活，热爱生活，生活才会回馈你想要的。 说我呢？ 说你呢？ 你不要在背后说我，你正大光明的向读者和听友说说我的这个履历。 哎呀， 这个履历说完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对， 总之周驼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的朋友。 是的，周驼是一个非常好的尽职尽责的老人。 感言 啊，感言。好了，你先旁边抹一下眼泪啊，我们继续说。 哎， 对， 感言， 感言啊，这个钟鼓楼。 怎么还哭上了呢？周驼， 就是啊， 没必要哈。晚上咱们吃好的。 是的，是的，撸个串什么的。鼓楼的通高是46.7米，正巧呢能平视景山公园的山顶。入口位于东侧，阶梯陡峭，而且地板光滑，登上长长的楼梯，似乎能够跨越千年的时光。 这一点不假啊。然后呢，两楼中间的钟鼓楼广场有一个标准操场大小的场所。这个地方呢是感受京城当地 local 气息的好地方，特接地气的地儿哈。 对呀、 来到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鼓楼上的免费击鼓表演。我都没看 过，我都没上过。对，都没上去过啊。那鼓楼附近的地安门外大街，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大街，和鼓楼东大街上有许多vintage 中国 整个古着店。 对， 古着店呢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小小的店铺锁住了近百年的时光。我觉得就是他们那儿所谓的这个古着店啊，并不是卖什么古董啊奢侈品， 不是，不是， 都是那种七八十年代平价衣服、大码裤子什么的，都是这 种茶缸子呀， 啊， 小绿包啊那种 的， 对吧？五星红旗帽子。 锁住了这个记忆，哎，说的我好想去罗浦巷那个附近转一转啊！ 去去，赶紧去， 是的， 录完就去。 对，架子上衣裙和小物件带你回到上世纪复古而浪漫的年代。 咱俩都不是北京的孩子， 对， 咱们都是外地的朋友， 对。 然后你是东北的，我是山东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如有同学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来北京，然后说。我准则我想去南锣鼓巷，我想去鼓楼，我想去地安门。他们都会从歌曲当中或者一些文艺作品当中看到这个地方。 对啊， 然后去到那个就刚刚说的那个鼓楼附近那个地安门大街那一趟。 准则我想去安和桥。哎呀，这个安和桥有点远。 那从那个地铁终点站嘛，对吧？ 对， 是吧？那个宋冬野唱的安和桥。 是是，安和桥。 对，我是吧？是吧？别来了，然后。太远了，但是 哎，我想去魏公村。 魏公村也去，他家人村都有惊无险。 太远了。 然后呢，其实他们每个到这儿来的同学，都喜欢坐在一个，比如说那个几个台阶上坐那儿感受一下，喝个酸奶啊，这个 台阶上感受罗马假日吗？ 对的，哎呀，没有鸽子啊，反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地安门这个地方哈。 是的。 说完了这个鼓楼，来到了恭王府啊，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甲十四号啊。 对， 四月到十一月这个季节呢是8点到17点，十一月到明年次年的四月是9点到16点，门票呢40块人民币。 嗯，对，有句话说得好啊，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你看看，这就拉开了一个大幕。 开说。 无数的爱恨情仇在这座府邸上演着， 是的， 历史留下了他们每一帧的画面。恭王府呢不是一个冷门的景点， 对， 但是却是一个十分值得推荐的地方。 怎么的呢？ 这个曾经是大权臣和珅和恭亲王奕欣的府邸，你看这两个绝对是清朝的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是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取景地之一。 哦，原来是在这儿取景的。 嗯， 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自检票处啊，穿越一宫的门后啊，落入眼帘的是银安殿，便是府邸最重要的建筑。这个咱们往上看啊， 好， 这殿顶啊，绿色的琉璃瓦屋顶是亲王身份的体现 啊，是这样的 呀，亲王啊， 然后呢，这个银安殿后是依照故宫坤宁宫建造的嘉乐堂，是昔日王府内举办萨满祭祀的场所，如今辟为福文化书画展和恭王府宗教生活展。此处的东西配殿不定时的会举办免费的特展哦。 对啊，就是现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有历史年代的一个东西，它也有比如说跨界啊，跟时尚也搭搭，可以搭的，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些酒会啊，或者一些推介新品的部分都是可以的哈。 是的， 但是挺贵的，像场地上什么档期啊，对不对？ 哎，这个啊，先不用考虑价钱。 是的，其实北京有太多这样的好地方，如果您真的对文化、对历史感兴趣的话，不妨呢在这样一个冬天，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吃着糖葫芦，喝着北京酸奶，哎，走走街，串串巷。 说的我好想 怎么样？怎么样？ 好想去感受 感受一下子哈。 今天我就去。 这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今天如果天气不错的话， 啊， 出门走走看啊。 对， 这个这么的，我们先到这儿哈。时间呢留在了恭王府，希望大家在北京冬天的时候来感受这些珍贵的好地方。下巴的北京冬天还有很多好地方，我们一一介绍给各位。 那必须的嘛， 是不是？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会儿见。 好的。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

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北京的冬天呢，味道十足。就刚刚咱们描绘那几句的勾勒，就勾起我们想要去走北京的感觉。 对、 虽然我们住在这个城市里。 是的，我们虽然住在这个城市里，但我觉得啊，至少对我而言，北京80%可能我都没 去过。对， 对， 我们都没去过长城，我都没去过长城， 我也没去过， 来十几年了。 是的，我爬不上去。 所以说呢，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老的景点跟各位来说说哈。 嗯， 下一站皇家园林之颐和园。 哇、 赏冬运，这是有奖的啊。得去颐和园， 颐和园赏冬运， 里头有太多可以去玩的地方了。 这个颐和园的冬天，我还真是凑巧去过两次。 什么感觉？ 真的非常的美，非一般的感觉。哎呀，那两年冬天可真是够冷的呀， 是 湖面都结冰了。哎，但是呢，就是我去的那两天，刚好赶上天气非常的晴朗，然后颐和园的冬运， 地刷的呀。 颐和园那个树，我记得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有柿子树呢。 有 啊、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棒。 嗯， 对，我就想这个老佛爷当时在这个颐和园漫步的时候， 他心中那种愿景，对不对？都有很多的写照。 其实颐和园并不是一个非常小鸟依人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气派 气场的地方， 这么一个地方。对， 人均20块钱，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咱就不用介绍了哈。 地 铁人都可以到哈。既然道道说过，道道形容一下子现在颐和园一年四季的感受。 对，一年四季是这样的，给你不同的景观，昆明湖更是如此。 大湖。 对，入冬以来呢，颐和园昆明湖部分角落就开始结冰了。夕阳西下之时，冰冷的冰面与远处暖暖的夕阳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优美的冷暖画卷。 就是刚刚你说的这幅画面，我老想着一个抽烟袋的老人。 好像在颐和园应该不行吧。对，尤其大冬天的注意防火。 对，想象嘛， 嗯， 就是那种暮鼓晨钟的感觉、 哦、 然后呢养了一条自己非常就是伙伴那样的宠物狗狗狗狗狗啊 看不见 拉了斜线。然后就是看着夕阳和冰面那种交织的瞬间，就会觉得生活就本该如此、甜甜淡淡啊。 对，颐和园有粉红色的云彩。 粉还特意强调一下。 是的， 真的 真的是粉红色的云彩，让昆明湖平添了一份静态美。 除了昆明湖，好朋友们，冬天的颐和园还有一个盛景，就是冬至前后的时候，阳光斜照会穿过十七孔桥的桥孔，漂亮。 今年的金光有点着急， 着急了， 离冬至还有大半个月，但是十七个桥洞子却都亮了， 漂亮， 太漂亮了，如此绝美的景观错过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只有冬天来冬至的时候才能碰上， 对啊， 夏天是没有的。 对，那你说人家这个建筑是不是大师，他当时设计的时候他就能给你算出来冬至那一天他就可以穿过来， 没错， 这个智慧简直是无敌了。 是啊，那个时候 桥梁建筑专家 真的是， 对， 就艺术家哈。说完了颐和园呢，这个地方我还第一次听说， 这个我也没有听说过， 是吧，石花洞， 石花洞， 但是呢冬天却有一个暖冬之旅， 它在哪儿呢， 在郊区好像，是吧， 对， 北京市房山河北镇，然后是南车营村石花洞管理处，门票70块钱， 看来是个大景区啊。石花洞呢在房山的河北镇南车营村，恒温十三度啊，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还有曲折有致的这个洞室地貌，是中国第一座以岩溶洞穴自然景观为主题的地质公园， 溶洞， 溶洞， 类似这种的，对不对， 对， 石花洞原名浅真洞，自发现至今已经有500多年了，因洞内雕有三尊大理石的佛像，曾改称石佛洞，香火那是盛极一时啊。石花洞的是国内发现的熔岩洞穴当中规模大，洞层多，沉积类型全，次生化学沉积物数量很大的一个洞穴，美学价值，科研价值，也可居世界洞穴的前列。 哇， 这个还没去过，遗憾。 对呢， 对吧，与闻名中外的桂林芦笛岩，福建玉华洞，杭州瑶林洞并称中国四大岩溶洞穴。 岩溶洞穴，溶洞是不是？岩溶洞穴啊， 就是老跟周托聊天吧，你有时候吧咬字吧，就容易给他带到西边去。 是什么岩溶？ 对吧？熔岩，不老的熔岩。 熔岩， 熔岩啊，这是石花洞，在房山的啊。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呢其实离咱们挺近的， 哈哈哈哈，这个呢就可以不用受冬季低温的困扰， 它室内嘛， 困扰， 对对对对，就它在室内可以观赏嘛， 对呀， 对对， 所以就是不动手的选择国家博物馆， 这个得去国家博物馆， 是的，这个地址在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天安门广场东侧， 好地方， 对，全都是冬啊，开放时间9点到17点，周一闭馆哦。 好多周一的时候会闭馆，大家注意哈， 对， 去扎个空啊。 是的，虽然良辰美景不可辜负，如果你是一个怕冷或者不愿走远，国博是一个不动手也不远的选择。 没错， 作为一个中华文物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国博有很多珍贵文物都值得一看。它有两个基本展览，即古代中国和文艺复兴之路，以及10多个各种艺术类别的特别展览和国际交流展览。 那其实呢，伟大的变革啊，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也在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展哈。这个展览呢，是以伟大的变革、壮美的篇章、关键抉择、历史巨变、大国气象、面向未来6个特大的展区，展现了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呢，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大国外交等方面的巨变。 是的，非常的棒啊！ 我觉得国家博物馆这就是一个，每一个国家都有博物馆嘛， 对啊， 里边都是一个国家历史最浓缩的记忆，而且它有一个欣欣向荣变化的部分，继往开来的一面会展现给大家。 好，继往开来，用得好。去观听水库观鸟， 喜欢博物的朋友， 对，这个地址在北京市西北大约80公里的永定河观听山峡入口， 这个得动手了 啊，这确实得动手， 观鸟嘛，对不对， 对，观鸟我们还得拍 大自然嘛，对啊， 对，大家可以戴那个就是五指分叉的那个手套， 对， 还是可以的， 是的，延庆本身就比市区要冷， 没错， 对吧，大家要注意防暖啊，不是，大家要注意保暖， 保暖，防暖可不行， 防冻啊， 对，位于延庆和河北交界处的观亭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库，素有塞外明珠的美称，冬日的观亭水库有多美， 如果你没去过，那是不会体会到的。大家是有可能不知道啊，除了美丽的风力发电大风车，这里还是个观鸟的绝佳地。 我们的好朋友郑阳一定每年都会去， 那他肯定的， 对 这地方他应该太熟了。 对，每年十月下旬呢，到十二月的中旬，是冬候鸟南下越冬过境北京的迁徙期。今年呢，先锋部队们啊，开路先锋啊，十月三十号准时抵达北京。大座儿都有吗？有， 都有。我们那个是搭首班班机过来的， 对，对号入座哈。十一月十六号进入抵京的高峰期，数量超过两万只，陆续会有八万多只鸟在官亭水库加油补给。 哎，这个地方就是鸟类的加油站。 如果一个鸟，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鸟当众演唱一首歌，八万人听得成功？ 哎呀，我的天哪！ 场面很大， 对呀，八万只鸟。再见，叽叽喳喳，哎， 对，非常好。你想想这样就 唱的真好听，啾啾。 哎呀，啥不啰嗦，选上一个好天， 那得两只鸟， 两只鸟，这样是啊，鸟鸟和果果选上一个好天气，漫步官亭水库，可以看到什么？道上给我们形容一下， 芦苇摇曳， 哇， 然后呢，看群鹤舞空， 漂亮， 静静的听风，有这样的景致，冬天也不那么萧瑟了吧？ 真的，好天气，不是那么冷。然后没有风，风和日丽就好， 对， 对吧？ 是的，非常的不错。 拿出那个长枪短炮，趴在芦苇荡里撅着个屁股，照相，哎，那种感觉。 从后边给他一脚。 捕捉。那个，接下来呢，这个地方还算是网红的景点了，对不 对？ 对 啊，这个素有北京的小江南 之称，是的，很多人的慕名而去哈。这个地方在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村古北水镇。 古北水镇我觉得都不用过多介绍，因为去过的朋友太多了。 去吗？ 我还真是去过，但是我没有进去，因为那天是实在是人太多了， 对吧？ 哦，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春夏秋冬呢，古北水镇给大家感觉不太一样哈。我们今天是冬天为主，那就打卡一下银装素裹的古北水镇喽。 对，这个古北水镇是如何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中，不负冬日好时光的呢？ 有， 一走进小镇，立马就有一种穿越到江南的感觉。 有， 除了有小桥流水、恢宏长城，在透着寒意的冬夜，这里还有温泉暖身， 这是不可多得的啊！ 对， 大家想想这个野生金木天然温泉，你想想在山脉当中蜿蜒曲折，还露着天。 露天的温泉 感觉 尽情可以舒展你的四肢，触目所及全都是白雪飘落，圆照山峰，连绵的天气可以听到风声的重生。在这里的山间是那是非常诧异的，对，怎么个诧异法呢？让你惊诧，宁静自然当中，让寸寸肌肤都能尽享在这3376米的温泉当中。还有比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对对对，古北水镇有温泉季，听众朋友们哈， 对 啊，各位好朋友，冬天泡在长城下，让我们享受幸福的时光。我觉得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它是有江南水镇的感觉，但是江南水镇没有温泉呢。 哦，是的， 我们这儿有温泉啊。 是的， 还在长城脚底下。 嗯， 这个感觉只有北京才会拥有啊。 没错，选一个好天气去古北水镇感受一下啊。 而且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但是有时候我们老说错峰啊道。 对， 那大家都选错峰呢，也就都错峰，也不叫错峰了，就是选择您最舒服的时间去。 有些地方常年人多。 对， 古北水镇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是的， 因为我记得是去年，应该是前年了啊，前年的春节那个期间去的。我本来以为错峰之后，哎，人应该都回家了吧。 对呀， 没想到 啊， 一如既往的多。 一如既往。其实呢，我们说泡温泉啊，冬天很多朋友喜欢泡泡温泉，但是第一次泡温泉的朋友会对温泉的一些基本的信息不太了解。 哦， 我们作为一档人间有人情、人间有这样的节目，要说说泡温泉的注意事项啊。周 妥， 你是不是经常去泡？哎呀，这个身子骨老了，这个零件不好使了，我经常会在温泉里舒展一下筋骨。 是的， 那个温泉不是有很多药流吗？像我们老年人呀，不能泡很高温的池子，然后尽量不要露天，因为露天的时候容易积住。 对， 你看我们老年人这个反应啊，比你们吃对了， 末梢。是的，末梢。 对，我们只能在室内呀、哎，一个池子里待一待，但是不能待挺长时间。各位老友们哈，十分钟、十五分钟出来透透气，喝个茶，吃个橙子再进去。 还吃个橙子，吃个温泉鸡蛋什么的 都有啊， 有， 对吧？你不要太长哈。 对对对， 就是周妥的一些尝试自己体验。我们这边有，有比较成文的一些 规定给大家说说、啊、 对，我们它就是这个温泉不适宜什么人群泡吗？ 来来来，整一整啊。 第一是皮肤过敏者不宜泡温泉、第二是孕妇以及手术过后者不宜泡温泉、第三糖尿病患者不宜长时间泡洗热水澡、还有蒸桑拿浴以及泡温泉，因为水温过高可以让患者注射的胰岛素吸收加快、而且长时间身体过热使得机体能量消耗增加，心脏负担会加重、这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的、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在洗澡时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以免出现意外。 前三条， 对， 第四条，容易失眠的人不要长时间浸泡。我不能长时间浸泡哈、 是的， 凡是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身体不适者不适宜泡温泉。除非经过医生的允许，您可以去了再去啊。 是的。 然后就是女性的时候呢， 对，女性生理期前后是不宜泡温泉啊。 是的，其实温泉有很多的疗效，我们都知道哈。 对， 就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神经啊，然后就是舒缓压力哈。但是真的这些要注意事项要规矩的遵守。有一次到的我去泡温泉，就是因为是周六去的， 然后睡着了， 有点远，开车去的，然后呢跟朋友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就泡温泉了，泡着泡着就想吐，就只喝了一瓶啤酒，很清淡的那种啤酒，就大家说酒后千万不要泡温泉，你会觉得是觉得挺舒服，一进去特别舒服，因为有一点稍微的晕晕的，就躺着就有点想吐，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就赶紧出来，然后透透气就好了。一定要尊重自己大自然的规律和这个明文的一些规定、 是的是的， 别触犯自己的这种城池，很容易受受 惩罚。干嘛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呢？ 对的，这个冬天的泡温泉是一种享受，希望各位呢做到这个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去泡温泉哈。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地方，还真是艺术区来着。 哎呀， 到了去过几次吧？ 我去过，从来到北京到现在，最起码也去过10次了。 真的？ 对，十次， 去过10次之多。 对呀、 你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是什么？ 我对这个地方，从我第一次去到现在，它还是不停变化的， 在变化。 就是它里面这些这个小店啊，包括各种风格艺术区，是在不停的变化、但是越变越好， 是吧？ 而且它的展越来越多。 是的， 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工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先锋试点798艺术区。 逛逛逛逛。 对，798艺术区看展。这个地点呢就是朝阳区九仙桥路2号706大厂房。大烟囱管子。 你这男人很 小水泥楼。 各种的风格都会有。 对。 现代的、复古的、新潮的、新锐的哈。 对啊。 死亡的都有。 死亡。 死亡金属嘛。 对。 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好朋友们，各种的展。画廊。艺术 center。小剧院。 艺术 center。 center 啊。美术馆，而且大多不收钱， 是的， 这是个好事情啊！ 是的，北京的冬天风特别大， 有的有的， 但是阳光也很好啊，照着798懒懒的，没有喧闹的人流，老厂房却反而清静了很多，半眯着眼，任凭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去798的感觉，就这地方好有意思，你觉得啊？就感觉是满足我对这个工厂风啊、复古风的一些想象的地方。 对，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出片的地方。 对，对，其实不管衰落与兴起啊，798这个地方依旧是想逃离城区闲逛时之首选。那里有密集的艺术与展览，也是脑洞大开的好地方。中华古典柔和当代风韵，外观低调保守，当你进入其中，又融入了此处独特的艺术细菌。 是的，艺术细菌。 对， 这个细菌一旦侵入你的细胞，它就会迅速的蔓延。所以说只要我们去到了798，你就会被那里特别鲜明的后现代艺术所震慑 熏陶。 对，这里让更多人走进了艺术，重新理解艺术的意义。Bauhaus 这个风格，大家很熟悉。这个建筑呢会变身成酒店，废旧工厂化为有情有趣的小餐厅。总在不经意的某个拐角遇到些适合启发灵感以及超乎想象的去处。 对， 到处都是涂鸦。 随便 拍吧，每一张背景都是超赞的。 我们今天推荐几处地方，好不好？也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到了这个地方。木美术馆 没有， 我都没听说过哈， 好像是没进去过。 木美术馆的名字极富禅意。木破土而生。 这个呀， 根系万千，你去过是吧？ 是的。 繁枝茂叶，木 质朴奇绝，利于天地，树木生长啊，常年。东方属木，相生五行。然后呢，木木意义可谓林字，木木之志源于拓延真实，相会于东西啊，东西异文。 哎呀，这家伙！ 哎呀，头大了。 就是说了这么多呢，大家可能这个觉得晦涩难懂，只要你去感受一下就 OK 了。 是的， 对，艺术呢是需要去感受的。第二个我是去过的，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叫做 Botanica 植物园。 植物园， 对，这个植物园其实呢它也是提供咖啡的。我们夏天去的时候，然后除了你欣赏这个植物的美景，它的一杯咖啡虽然不好喝，可是呢 哎， 但是很凉爽啊！ 我们这节目好几百万人在听，就是那个味道很植物园，就对了， 是不好喝呀？ 对， 不，它那个好喝与不好喝不重要， 对， 就是还行，你知道吗？ 对， 就里面加点冰块，然后就是我们能喝到的，就是你对咖啡的一些理解，就你它不是以咖啡为主的吗？ 当然，它是植物园为主的， 能给你提供就不错了。 对对，能喝不错了、 哎。但是价格很公道，这个我要说， 是吧？ 对，植物园其实是免费的。植物园是自带氧气场的餐厅、踏入那一刻我的直观感觉就是像走进了小森林， 很好，热带雨林嘛。 对，就是大家看过那小森林，但是这个是小的热带雨林。 对， 因为它是那个植物园，它要上一个二楼，它从那个门口它就是开满了鲜花、然后一个木质的楼梯有一点弧度上去，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餐厅的吧台，往里面一看，所有的绿植，几乎你能想象的绿植品种、蕨类植物、水生培植植物、绿萝，这是最基础的阔叶植物， 绿萝墙， 对，那真的是满墙都爬满了，还有它挂的那种温暖的小灯、它的那个植物都是跟灯缠在一起的纯木质的桌子， 就对了， 对，非常的潮湿，而且你在里面坐上一坐，就会觉得非常爽，所有的玻璃器皿都给你摆好，哇，那个感觉。北欧的那种印象最极致的表达就是这里， 不错。这个植物园大家要去感受感受哈。 是的。 说到咖啡呢，这个咖啡 我还没去。 这个 Voyage Coffee， 对 Voyage Coffee，作为一家精品的咖啡馆 ，Voyage 很实在的做到有品质不高嘞。 这一点嘛， 从服务流程上就可见一斑。咖啡师不会在上来就直接让你点单，而询问你喜欢的风味。 请问你喜欢什么口味呢？ 就是喝了之后就不容易失眠那种。 哦，那我估计就是你喜欢这个。 来杯奶。哎呀，我是来喝咖啡的。 请问这个牛奶和咖啡的比例，您喜欢什么样子的呢？ 3:7吧。 哦，是牛奶3，咖啡7，是不是？ 牛奶7，咖啡3哦。 好的，真好。 都超过去打工去了啊。然后呢再推荐你的那个那杯呢，就是那种比如说量体啊毫升都是可以的哈，体会一杯咖啡的魅力， 给你拉个宠物的花啊，笑脸 啊， 就 是、那个、 这就是你 就是咖啡艺术哈。 对啊对啊， 对，在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完整的体验咖啡的文化。 是的， 磨好的这个咖啡豆会被给你闻咖啡的甘香，出品之后再次分享风味。对， 哇，我觉得这个好有品质啊，要是我的话我要学会拉花，我做成各种表情包，就比如说猪啊，还有各种那个就是小笑脸啊 emoji、对对对 对，然后再拯救不开心， 就是、很自我的感觉就对了。 是，然后放一个猪头你。 那个不要太那个六分熟，然后就是在这个798是不是很多咖啡馆到的？你去过不止一家吧，对不对？ 其实咖啡馆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它那个餐厅啊，就是更新换代，更迭的速度很快。但是每一家它不光是吃饭的地方，而且呢，它是这个情调的体验， 谈生意。 对，我跟你说，那哎，算了，这个有一些这个经历的故事哈，都我看到的。啊，可以慢慢跟大家分享。 时间的关系，北京的冬天去处特别多，丰富多彩，不单单是那些网红可以打卡的地方， 没错， 小胡同里，小这个，比如说一个拐角里，就有很多历史的故事。 对， 喜欢北京文化的朋友呢，喜欢北京味道的朋友，不妨在这个冬天，四九城转一转，收获一定颇丰啊，对吧？我觉得就刚刚那糖葫芦，吃着糖葫芦，喝的北京酸奶，穿着那个羽绒服，哈着气。哎，这个挺好的啊， 挺好，我真是觉得真的还不错、 对，跟自己的这个很重要的朋友一起溜达溜达，非常开心哈、 对， 谢谢周驼和我们小白精彩的推荐、 是的， 也是他们辛苦了、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对，这个冬天就在我们身边了，也快马上就要元旦了、 没错， 就2019马上就来了，春节是 二月初 对，希望大家呢赶紧整理好这个接下来的18年不多的日子，